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溜须拍马呀，讲究个策略，一不留神拍在马蹄上可够人受的。今天咱就聊聊拍马屁的高手严嵩。世宗皇帝沉迷道教，奸佞小人，推波助澜，献媚有方，大学士头戴道冠，厚颜无耻，老贤臣背后中枪，步步为营，处处留心，一朝富贵，万世臭名扬。敬请收听经典故事《奸相严嵩的马屁之道》。明世宗嘉庆年间的某一天，大臣们齐聚在午门外等候上朝，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升到脑袋顶上了，一个太监才慢慢悠悠地出来宣布，今天皇帝不上朝，各位大臣自行回去吧。听完宣召之后，众臣面面相觑，世宗皇帝又在深宫炼丹了。有人掐指一算，皇帝已经连续半个月都不上朝了。紫禁城的宫殿里一片香气缭绕，已到中年的世宗皇帝头戴道冠，盘腿而坐，嘴里念念有词，就像一个道士一样。忽然他好像悟到了什么一样，睁开眼睛，命人定制了五顶沉香木道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重要大臣。等这几顶道冠送到各大臣家里后，大家反应不一，有人摇头苦笑，有人目瞪口呆。当朝第一重臣、内阁首辅大臣夏言怒喝道，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朝廷岂不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的道场了？这真是有违祖制，成何体统啊！只有大学士严嵩一脸欣喜地当场戴上道冠，还对前来送冠的太监说，谢皇上恩典，随手送上黄金若干，诚恳地说，公公辛苦了，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太监们满意而归，路上还纷纷议论，严学士总是这么会体贴人。有个太监不满地说，就是比那个夏言强多了，哪回去他们家宣召，他都不抬眼看咱们。原来世宗皇帝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疯狂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为罕见的。他设教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然到了不问朝政的地步，专门练起了长生不老丹来。一时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盛行，大臣们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也不再去慰劳手边的有功将士，打了胜仗都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主持祭祀的道士加官进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再去读圣贤书了，而是争先恐后的把道藏等经文翻来覆去的看，不写流芳百世的红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指望着这些文章有朝一日被皇帝看中，自己能够升官。一时间整个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自 紫禁城里一片乌烟瘴气，有人却乐得心花怒放，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大学士严嵩。其实早在带不带道观这件事之前，严嵩就已经展现出了他超强的拍马屁功夫。严嵩字维忠，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18年，也就是公元1505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又官至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直到60多岁碰上了世宗继位这一机遇，他才备受宠幸，飞黄腾达。世宗继位之初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推诿给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还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世宗渐渐露出了昏庸的本色。因为世宗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武宗的父亲是孝宗，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儿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为世宗在继位前并没有行过祭礼，所以他不愿意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并封谥号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般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进谏阻止世宗，这样就形成了一场大风波。这时严嵩看见反对者的势力很大，他审时度势，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此世宗未能成功。一年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了，一些善于溜须拍马的大臣又提起了这件事儿。为此世宗还专门写了一篇明堂祸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像猎鹰一样睁大了眼睛，寻找能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的机会。一见风向不对，他一改之前极力反对的态度，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除此之外，他还积极主持策划制定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牌位入太庙后被视为睿宗。世宗皇帝沉迷道教，奸佞小人，推波助澜，献媚有方，大学士头戴道冠，厚颜无耻，老贤臣背后中枪，步步为营，处处留心，一朝富贵，万世臭名扬。敬请收听经典故事《奸相严嵩的马屁之道》。这个仪式得以高质量、高标准的实施，全倚仗严嵩。世宗因此对严嵩青睐有加，封赏了他许多财宝。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这事儿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大有文章。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世宗的羽翼开始丰满了，有许多朝臣借机求宠，严嵩也因此进入了世宗的视线。但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远远不够，更应当抓住这个时机，继续小心谨慎的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时的严嵩已经当上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使世宗通体舒坦。这件事儿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第二年，严嵩便升任太子太保，加封为辅臣，也就是内阁大臣。 这件事儿让严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念，那就是紧紧跟着最高当权者的脚步走，管他江山社稷百姓利益呢，只要皇帝高兴，荣华富贵便有了保障。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打动皇帝，严嵩真正取得世宗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跟随世宗信仰道教开始。自从世宗迷上道教之后，严嵩审时度势，认为这是自己向上爬的绝好机会，于是他精心导演了一幕幕恬不知耻的丑剧。世宗在宫内大炼丹药，一帮正直的大臣们纷纷进谏，这自然使世宗极不高兴。而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的时候，他不仅带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观，还在上边蒙上了一层轻纱，表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每次入职西院，严嵩必定骑马。他虽然已是六十几岁的老头了，但是身体健壮，腿脚灵便，精力充沛，这一点也足以引起一心向往长生不老的世宗的好感。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知道自己取而代之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他首先要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无论什么场合，他都没对夏言有过一句微词。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这件事儿被夏言得知了，觉得很是感动，认为严嵩对自己真是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每回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成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随时拿出来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常在世宗面前保严嵩贬夏言。世宗的猜疑心很重，经常派一些内臣到一些重要的大臣家里查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者写作青瓷。青瓷是道士的祭文，因为用红字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瓷。由于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瓷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奋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瓷的时候，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世宗对教道场的青瓷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瓷往往能够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对此毫无兴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稿了，因此多有重复粗陋之处。世宗见了更对夏言不满了。夏言是严嵩仕途上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随着世宗对夏言的不满与日俱增，严嵩认为彻底除掉夏言的机会到了。正巧有一天世宗单独召见严嵩，和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严嵩认为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呀，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扳倒夏言。他先是沉默不语，等世宗问紧了，他立刻扑倒在世宗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 严嵩这演的是哪一出戏呢？他又要动什么鬼主意呢？世宗能上当吗？世宗皇帝沉迷道教，奸佞小人，推波助澜，献媚有方，大学士头戴道冠，厚颜无耻，老贤臣背后中枪，步步为营，处处留心，一朝富贵，万世臭名扬。敬请收听经典故事《奸相严嵩的马屁之道》。世宗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越发动了恻隐之心，叫他有话尽管说，不必有什么顾虑。严嵩这才抽抽搭搭地诉说起来，他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将夏言诋毁了一番，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边哭边诉，凄切哀婉，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心生怜悯。严嵩充满戏剧性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事隔不久，碰巧出现了一次日全食。古代人迷信呢，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日食则表示朝中出了奸臣昏君。严嵩又趁此机会陷害夏言，说天象已经警示，如若不尽快处置夏言，不但皇上不得安宁，天宫还会再显法力呀。世宗本来就十分的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挑拨，便更加深信不疑了。于嘉靖21年6月，下旨将夏言免职，遣回老家。夏言被除，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仕途上的拦路石。他一手接替了夏言所有的职务，夺得了内阁头一把交椅，当上了内阁首辅。这时严嵩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人了，但却精神矍铄，老当益壮，日夜在西院值守，常跟在皇帝左右。世宗越发离不开他，对他恩宠有加。严嵩没有因为入阁而满足，他为了独揽朝政，千方百计打击异己，并结党营私，主动索贿。期间曾有多位大臣对严嵩进行弹劾，都因皇上的庇护而奈何不了他。但是2年之后，内阁大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用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不害死夏言，自己无法升迁呐，无奈之下便使出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洗总督负责陕西支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洗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触犯了神灵。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迷信的心理，说夏言曾洗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人呐，所以上天降下征兆来警示。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曾洗、夏言两个人。恰在这时，鞑靼人又来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失色。严嵩趁机说是因为曾洗要收复河套地区，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刻罢免了曾洗。严嵩又诬告夏言曾经受过曾洗的贿赂，昏庸的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严嵩一步步用毒计杀害夏言以后，又当上了内阁首辅，